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我们跟着看《感应篇回篇》第46节，若下取功，浅上欺子。这两句话亦是严重的过失，我们细心观察古今中外，多数人都有这种习气，由此可知，这些是无始劫来累积的烦恼。而佛在经教里面时时同我们讲事实真相，是一饮一啄莫非前定。如果我们明白事实真相，感心就定下来了。读了凡四训，令我们深深体会到了凡先生二六时中，他心是清净的，不生一个妄想。那是什么道理？追究根源，并不是他修学的功夫，只是明白业因果报的事实真相，他就能做到了。孔先生同他算命，每一年他的境遇吉凶祸福丝毫不爽，他相信了，所以心定下来了。他如果不遇到云谷禅师，他是个标准的凡夫，完全被命运主宰。标准凡夫有他的好处，一切善恶业都不做了，亦不容易了。遇到佛法之后，先知道其中所以言的道理。人有命运，命运是自己做的。一个家庭有家运，一个国家有国运，整个世界有世运。那些命运是谁定的？谁在这里主宰？佛同我们说，自己决定的，自己做主宰。主宰的权不在人家手中，在自己上。好运是我们的善心善业所做的，恶运是我们的恶念恶行所感的。这个是真理的， 明白这个道理，那人怎会做恶？不单止不会做恶，连一个恶念都不会生起。为什么啊？他知道一个恶念会招来一次恶报，一个善念会为我们带来好运。佛将这些所以言的道理和我们讲明白，我们先肯转恶为善，断恶修善，功德自然成就，一丝毫都不会勉强。回篇注解里面注得好好，引用的例子亦好，都是讲以前业因果报的事实。你我们读完会相信所举的那些事，现代有不少年轻人说他是预言，未必是真的，好难采信。什么原因？自己不老实，总想到人地亦不老实。我们现代人都呃人，古人难道会不呃人吗？所以对古圣先贤甚至佛菩萨的教诲都不会完全相信。所以你看牛益大师跟我们讲信心，你细心去思维，有道理的。要解里面讲信心，第一个要相信自己，唯有相信自己先会相信人，不相信自己的人怎会相信人？自己日日呃人，总以为人地亦是日日呃我，唯有自己能相信自己的人，他先相信人。我一生不呃人，人地亦不至于呃人。他讲的那个信，将信字摆在前面，有大道理的。唯有信字，然后信他，那是真实的信。不相信自己而相信他，那个信靠不住。那亦是我们细心观察好多好多宗教信徒，包括我们佛教徒，你看他们对神相不相信，对上帝相不相信，对佛菩萨相不相信，都是半信半疑。那个信心是古德所讲的若有若无，所以他学习不会成就。佛在华严大智度论里面同埋其他经论里面讲得太多了，信为道源，功德母，长养一切诸善根。信心建立最难了， 我哋学佛亦好多年啦，知道信心建立是有条件的。第一个条件是上根利智，聪明绝顶的人，一闻千悟，他不怀疑，他有自信心，他能信佛菩萨的教诲。第二个条件是下愚的人，佛菩萨教他，他虽然理论事实真相没有搞清楚，他亦能绝对相信，毫无疑惑，所以他亦能成就。这两种人是最容易得到的。中间那个阶段的人多，不是上根又不是下愚。我们常讲中下根性的人，妄想杂念、烦恼杂气太多太多了，好难相信的。诸佛菩萨是现在世间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，苦口婆心教导，是为这群人最难度的人。那些人都是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，都是自以为是，自以为聪明，不肯信受圣言教诲，所想的所做的同真理完全相违背，虐下虐待在下位的人，散夺功劳，浅微巴结在上位的人，希望他能提拔自己，这种心理几乎在任何地方都能见到。他们不懂一饮一啄莫非禅定，他不懂这个道理，以为巴结上司就可以升官发财，掠夺人家的功劳就能成就自己。这是错误的，虽然错误，似乎古今中外有这种行为的人，他确实得到利益了，好似他真的得到好处，所以先有这么多人做。这种是什么道理？他所得到的功名富贵是他命里原来就有的，命里如果没有，用任何手段都得不到，所以他非法取得的， 仲系命里头有嘅，做强盗能抢夺财物，做小偷能偷到啲嘢，都系命里有嘅。命里冇，你唔相信试下，你去做强盗，睇你能唔能抢到嘢。你去做小偷，你去偷下，仲未偷到手就被警察捉住啦。命里冇嘛。所以古人讲得好，君子懂得呢个道理，所以君子落得为君子，小人唔懂呢个道理，所以小人冤枉做小人，规规矩矩去做，该发财到时候自然发财，该升官到时候自然升官。唔使用嗰啲非法嘅手段，我哋要细心去思维人生宇宙嘅道理。注解我读几句：烛如夜，烛系灯，灯喺夜晚，佢有破暗之功。周得水，就成载物之功。呢句系举例，顺理成章，自自然然成就功德，就叫水到渠成啦。何必要有意去攀援？冇必要啊！有意去做作嘅，底下举咗个例子，将军纵容佢嘅部属，纵容佢啲士兵去抢夺，特别系喺战场上打仗嘅时候造孽啊！文官以佢嘅权势加重老百姓嘅税负，加重老百姓嘅奴役，呢啲都系过失。刑官就系法官，收受贿赂，加重人嘅刑罚，呢啲都系造孽。虽然眼前得到啲小利，头先讲过嗰啲利益升官发财都系命里注定嘅，佢如果唔做嗰啲罪业，佢嘅爵位更高，佢嘅福禄更大，因为做作罪业已经减损咗啦。有几个人懂呢个道理？佢呢度举咗个例子，宋朝曹彬，佢系历史上一名大将，下江南冇冤枉杀一个人，好难啊！在中国历史上，凡是武将 善终的人不多，曹彬不单止善终，子子孙孙都好，他懂得积功累德，爱惜人命，一丝毫不妄求，人哋亦一样高官显爵，咁系后世应该要效法嘅，规规矩矩做人，将自己本分事情做好，如理如法，咁就系积功累德。呢种先系善因善果。佢呢个地方亦举咗好多公案古仔，大家可以睇下，可以做参考。后面一段讲浅味巴结，亦讲得好。特别是古时候的帝王，他在处理国家大事还未做最后决定，如果碰到有人逢迎巴结，一件善事变成恶事，恶事再加重过失，那就大错了。点解会犯这种过失？追究它根本原因，就是自私自利，我们看看历史上忠臣孝子，人家为什么能流芳百世，只是在全心正直为国家、为人民、为社会，没有为自己想。心善、意善、行善，所以他做的善业，就算在当时那部没有形成千年万世，永远被人尊敬怀念，那亦是福报。各位想下，宋朝的岳飞，他确实没有顾到家，没有顾到自己个人的利益，他被秦桧陷害，但是死了之后，千年万世，提到岳飞，哪个不尊敬，哪个不赞叹，这种是他的果报。 果报有在当时，有在后世。后世之报更甚于当时。文官里面，各位知道诸葛亮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那个人有义气，留俾厚待佢，当佢系知己。那个人知恩报恩。尽心尽力辅助后主，岳飞是将军之中的典范。在我们佛家讲菩萨，菩萨就是世间人的好榜样、好模范。诸葛亮是文官里面的菩萨，我们应该要学习的。这些是讲高阶层的，以此类推，讲到我们平民，讲到我们自己，我们现在站在任何一个工作岗位，我们应该点效法古圣先贤，点发菩提心，修菩萨道。我们要多体会，多多学习，领悟反省，改过自身。它里面只有一个大原则，念念为众生，绝对不为自己。为自己绝对难免有过失，为众生先成就功业，成就善行。在我们学佛的人来讲，成就菩萨行，成就菩萨道。成就人地先是真正的成就自己，只顾自己不顾人，绝对会伤害自己。学佛内的人都懂这个道理，人生不是这一世，这一世太短暂了，几十年真的一转眼就过去了，一百年在我们眼度看太短暂了，何况有好多好多人寿命不会到一百年。咁短暂的过程之中，何必要造作罪业，俾自己带来无穷的后患。呢种真係愚痴到极处啦。好，而家时间到啦，我哋就讲到呢度。